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系继续讲旧约十位。今日嘅题目系贫信蒙福，系讲亚伯拉罕，系讲亚伯兰嘅事。经文系记载喺度，系创世纪第十三章一至到十八节。或者我系悭少少气，同大家一齐系分嚟读。或者我读是单数，大家是读双数，是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至到十八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棚。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天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开了。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从还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就是讲亚伯兰和罗德的事，但是讲这件事之前，可能先要讲讲这件事的背景。背景是记载其实在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是八至到二十节，是讲到耶和华是叫亚伯兰是离开他住的地方，是哈兰，是去到应许之地。所以亚伯兰就南下，一路由北去到南，去到示剑的地方，他就捉了个坛，是求告耶和华的命，是感谢耶和华。这个示剑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北边，在到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是三十里的路，这么远。他在那里就捉了个坛来到感谢神。神在到十二章第七节讲给亚伯兰听，这个就是应许之地，这个就是我要将来给你后裔的应许地。但是很可惜，当时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是有了饥荒，有了个大饥荒之后，亚伯兰的信心动摇，所以他开始就走了去埃及，带埋罗德，带埋他的妻子。问题就在这里，神是叫他是在这里应许地，这个 是给他的地，为什么他要离开走了埃及？就是因为他是缺少了信心，所以他去了埃及之后是出现了是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妻子撒来是很美貌，他就怕那些埃及人会看中了他的妻子， 於是怎樣就會奪取他的妻子而是殺了他自己。所以他驚起上來就跟他妻子說，哎呀你不要認做我的老婆了，你認做我的妹啦。所以呢他就跟法老王這樣說，法老王真的看中了撒來，於是怎樣給了阿伯拉罕很多牛啊羊啊驢仔啊和駱駝還有薄皮添，就將撒來就是接了去宮殿。這件事就出了大問題，耶和華非常之不悅，於是降大災給法老王的全家。法老王就走去找阿伯蘭說，哇你都害得我慘了，又不告訴我這個是你的老婆來的，告訴我是你的妹，搞到我娶了她，是要接她入宮殿，才發覺原來是你的妻子，耶和華降災了，現在哎呀麻煩你們走了，帶埋曬你啲牛羊啊，你嗰啲駱駝，我都唔要啦，我俾你啊，你哋就翻去自己嘅屋企。於是亞伯蘭就帶住羅德同埋個妻子，結果點啊？又係翻到去應許地，翻到去伯特利。呢一件故事就喺度伯特利開始，喺度十三章一至到四節。嗱，我哋見到其實亞伯蘭嘅失誤有四點。第一點就是他從敬畏耶和華變成是懼怕人，由敬畏耶和華變成是怕人。我們知道他在伯特利捉了個壇，捉了個壇有什麼？當然是敬拜神，他當然是敬畏神，他才會捉了個壇。所以你見到亞伯蘭的確是敬畏神，但他去了埃及之後就好像變了個人那樣，經文沒有說到他在埃及有捉壇，他就變了很害怕這個法老王。其實在危難當中或者是試驗當中，我們很多時候是要安靜，是要等候耶和華的指示，信心是會帶給我們平靜和安寧，但是不信是會給我們不安和懼怕。這個就是亞伯蘭的問題。以賽亞書28:16說，信靠的人是必不著急，但我們見到亞伯蘭就非常之騰雞，怕到要叫個妻子不要認妻子認祖妹。剛才就是說他就是最怕聽起來就是怕人，這個就是他的問題。其實我們應該是要懼怕要敬畏的是耶和華，不是怕人。以賽亞書8:13又說，要尊萬軍之耶和華為聖，以他為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我們若果是怕敬畏耶和華，我們就不會怕人。在詩篇112:8亦都說，敬畏耶和華的人，他的心是確定，是總不懼怕。所以當我們發覺我們有一個懼怕的心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是不是畏懼我們應該要敬畏的那一位，就是耶和華。有人說情願倚靠神度過是饑荒，好過是倚靠自己的能力在皇宮裏面居住。這個就是亞伯蘭，他就是揀選是避去埃及，就沒有是度過饑荒是靠著神的能力。除了亞伯蘭由敬畏神變到是懼怕人，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信心是變成基心。我們上一次講到是巴別塔，是講到是謀事在人，是成事是在神。亞伯蘭就現在他的信心差不多是沒有了，基心就有了。於是他就跟人說，這個是我的妹，不是我的妻子。其實他又不是說完全講完大話的，因為我們知道是這個撒來是亞伯蘭的同父異母的妹來的，的確他又沒有講完大話，但他又說一些又不說一些，又不說給人聽這個就是我的妻子。就好像當年那條大蛇怎樣在到伊甸園是引誘夏娃，他說那些又不是完全是假話來的，就是說一些不說一些。當我們發覺我們自己是說一些不說一些，當我們發覺自己在想著究竟我說這句話算不算是騙人的呢，究竟我這句話算不算是說大話，當我們在想著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就是缺少信心，而是多機心，缺少信心。在《箴言》第3:5-6說，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就是亚伯兰，他应该其实是等候耶和华的指引，但是他就没有这样做，他只是靠自己的机心来到处事。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至二十节也都说，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我们所有自己想出来的机心那些东西都是虚妄，只有依靠神才是我们最大的力量。虽然我们以前也都讲过，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会怎么样，是会祸延三四代，不是说神是会责罚我们三四代，是我们自己一个坏的见证。虽然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以撒是还未出世，但是很可能有人讲给以撒听，他的爸爸亚伯兰以前就是这样做过。所以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七节是讲到以撒亦都是跟他爸爸一样，不敢认利百加就是自己的妻子，认他做妹，在那些腓利士人的皇帝阿比米勒的面前又是一样重蹈覆辙，是犯他爸爸一样的罪。当我们是离弃神的时候，不单止我们不敬畏神是变成怕人，不单止我们是的信心是变成机心，还有我们再是不在别人设想，只是看见自己，变成很自私。我们知道亚伯兰不认撒来做妻子，只是认他做妹，他就没有看到撒来的安危，他的贞洁的问题，他只是看到自己救到自己条命就得。同埋亚当当年一样，当他犯了罪之后，神问他，他就将所有责任推晒给自己的老婆，就说咦，就是这个女人，你给我这个女人，她就是引诱我吃这个禁果。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他不可以只是想着自己，他要想想他的为他的妻子来到着想。而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坚固的人是谁？是比较坚强，我们做丈夫的是一家之主，应该是比较坚强的一位，应该是担当软弱者，应该是保护是软弱，好像妻子一样。但很多时候很可惜，但是他们说什么话，夫妻如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朋友呢，夫妻有很多时候都是一样，有两个很好的朋友死党来上到去山上面去露营，突然间夜晚发觉，哇，为什么个荧幕出面这么吵的，发觉原来装一装有一只大熊想是走入个帐幕入面。于是他两个很害怕，其中一个就跟另外那个说，他说死了，只大熊走入来，我跟你两个都没命的。他说不知道我们两个够不够这只大熊走得快呢，怎知道他的朋友怎么说，我不需要跑得快过只大熊，我跑得快过你就得了。两个好朋友嚟噶，死党嚟噶，到到大难临头就系我跑过，跑得快过你就得。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一个乐队叫做 Peter Paul and Mary， 我好中意听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歌。有一次佢哋喺一个系演唱会入边做咗一个好有意思嘅观察。佢话你哋见唔见到七十年代都仲有一个系杂志叫做系生命杂志 Life Magazine。72年之後就沒有再出版了，跟住我們有什麼 magazine？ 是 people magazine， 是講人。跟住我們又有什麼 magazine？ us， 我們有沒有見到從生命去到講人，講人就講到自己。社會的趨向就是越來越自私，越來越自私，全部人都是自我。現在你見到很多時候我看新聞就會見到人說怎麼 selfie picture，冚唪唥就系影咗自己啲相又登上嗰个系 internet 嗰度。Charles Finney 系19世纪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传道者，佢话佢讲嘅一个故事，佢话有一个年轻人，佢毕咗业之后就揾到一份差事，就喺度一个律师事务所系做实习，佢好开心吓揾到呢一份工， 於是他就坐在自己的台上在計算、他說我做了十集之後會怎麼樣呢？他就說、做完十集我當然開自己的律師樓啦。他就想了，開了自己的律師樓又會怎麼樣呢？他就說那當然是賺很多錢啦。那你賺了很多錢又怎樣呢？他又問自己，那你當然儲著錢將來可以退休用啦。那你賺完錢退完休了，那你又怎樣呢？咁佢話退完休冇幾耐就死㗎喇喎。佢諗到呢度嗰陣時就好驚好驚，衝出咗個律師樓，走咗去一個係公園入面喺度禱告，佢個心唔能夠平靜。其實呢一個人就係 Charles Finney 自己，佢係講出佢自己嘅故事。 Charles Finney 19世紀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係神嘅仆人，佢其實係冇返到去律師樓，他以後就是做神的工作，以至到在第二次的大覺醒的當中，他是成為他們的領袖，使到很多人是有生命的改變。我們看到很奇怪， Peter Paul and Mary 就見到人的趨向，社會的趨向就是由生命一路一路是去到個人，是自我，唯一可以賜生命的是誰？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神。 Charles Finney 就是看到這一點，他由自我樣樣都看見自己，自己將來會怎會怎，慢慢慢慢就成為一個主的仆人，使到很多人是得生命，很多人是有生命的改變。你見不見到一個是由自我改到去到使到人有生命，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社會的趨向，就是生命由生命變到是自我，這個其實是很可悲。但我們見到當一個人犯罪，不单止他是不再敬畏神，他是怕人，不单止他的信心变基心，不单止他不顾人是顾自己，还有本来他可以使到人家祝福，其实变到是使到人家有咒诅。在这里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至三节，神是应许亚伯拉罕，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本来所有的人都是应该是由亚伯兰那里是得福，结果我们见到法老王因为亚伯兰的罪怎么样，是被神惩罚，是变了神降灾与法老。这个就是一个人离弃了神的一个问题。我哋一齊嚟睇睇今日經文。其實摩西都係用咗首尾嘅結構嚟到寫成今日嘅經文，一至到十八節。喺度第一至到四節，我哋見到亞伯蘭係敬畏神。喺度十三章十四至到十八節，亞伯蘭亦都係敬畏神。嗱，呢兩節經文有相同嘅地方係乜嘢？就係亞伯蘭係起咗一個壇。在一至四節他是起了個壇在伯特利，而在十四至十八節他是起了個壇在希伯倫，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但是見到他的心都是向著耶和華，他又從一次是敬畏耶和華，不再是怕人。第二個是首尾的結構，在十三章五至七節和十三章十二至十三節，是讲到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是起了纷争，但是亚伯兰就说我们不可以是大家有相争，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样好像教会一样，我们教会都是全部弟兄姊妹，不可以是起纷争。所以他看到他是外人，他不再是只是顾着自己，他情愿是叫亚伯兰是选他喜欢的地，是以致他不会个仆人同阿罗德的仆人继续有纷争，他就是由爱自己自私又变回去为他人设想。而第三个首尾的结构就是他凭着信心，就是给罗德去揀选罗德要的地，罗德就是凭着自己的眼见，见到那个是约旦河的平原是非常之美丽，就好像伊甸园那样，就好像埃及地咁样，佢就拣选咗。但系亚伯兰就系凭住信心，系俾罗德去拣。佢唔再系凭住基心，系嚟到谋自己嘅福利。嗱，呢个经文嘅中心就系罗德拣选咗一忽地， 为神所不喜悦，就是所多玛、俄摩拉的地。嗱，我哋一齐嚟啊，睇一睇第一个首尾嘅结构，就系讲喺亚伯兰又系翻到去伯特利，又喺嗰度又一次系建造咗个坛。我哋知道喺度创世纪十二章八节，佢曾经喺度伯特利系起咗一个坛，系佢落埃及之前。今次佢又再喺伯特利同埋埃嘅当中起咗个坛。其实伯特利就喺度应许之地嘅中当中。其实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7里，伯特利在到耶路撒冷的北边是7里那么远，是非常之在到应许之地的中心。我们看到在到创世纪第13章14至18节，就是这个首尾的结构，亚伯兰又在到希伯伦是起了一个坛。今次希伯伦就是在到应许之地的南边，西南边大概19里，是耶路撒冷西南边的19里。我们看到这个亚伯兰真的很出名，就是起坛。他曾经在这个应许之地是起过四次坛，有三次 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次在示剑，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北边。第二和第三次都在伯特利，在应许之地的当中。第三次在希伯伦，就在应许之地的南边。他真是全福的应许之地，他都是被他行运来到是足坛，来到 求高神，来到多谢神。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亚伯伦，刚才讲到是亚伯兰是衰了，去了是埃及，他是被神认为是信心之父的，但是他缺少信心，他是衰了。但是不要紧，我们基督徒时时都会衰的，我们仍然都是会犯罪。但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几时自己是离弃了神，就是回到那里再与神和好。这个亚伯兰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是离弃了神，于是他回到去甲这个是伯特利，就在那里再次足坛，再次是与神和好。我们就看见罗德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罗德是有起过一个坛，罗德就是凭眼见，是凭血气，凭肉体的人。我们一起来又看看另外，其实有一个是对比，除了这个足坛是第一至到第四节，和第十四至到第十八节有第二个对比，很有趣，就是亚伯兰在到埃及所拿到的财物，和耶和华是赐给他的地和后裔的祝福。见不见到两样都是、可以叫做祝福呢？第一个是不是那么大，不是祝福来的，因为他自己拿回来的财物，但是第二次是真真正正是神所祝福。所以这里似乎是见到有一个对比，是一个讽刺，他自己拿回来的东西样样都不是那么好，在埃及拿回来的东西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令到他以后有绊脚 的问题。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十三章第六节，他拿回来的财富怎么样，成为罗德的仆人和他的仆人争拗的问题。十三章六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由于他的富有 在埃及拿回来的富有，令到他是出现问题，和罗德是成为有拗点。另外有一样东西，他在到埃及地拿回来是一个人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夏甲。夏甲就是一个埃及人，就是罗德在到埃及地法老王赐给他很多牛啊、羊啊，还有骆驼啊，还有是驴仔，还有皮薄。夏甲就是其中之一个侍女。当我们去到是创世纪十六章，我们知道神是恶命是应许是亚伯兰，说他将会有一个后裔，将会有后裔，但是亚伯兰就不相信，因为自己年纪已经很高，而撒来亦都觉得自己的年纪太大，于是怎样就叫个侍女和亚伯拉罕生个仔。这个仔就是以撒玛利。我们刚才讲到亚伯兰在埃及所有的东西拿回来，都是成为他日后的绊脚石。我们知，你们知不知道今时今日 那些阿拉伯人仍然是和以色列人是为敌。知不知道 阿拉伯人的祖先是哪一位？就是以撒玛利，就是他和哈格山的那一位。所以见不见到他由自己的办法拿回来的财物，同埋神将会俾佢嘅地同埋后裔嘅祝福，系完全系两回事。神俾佢嘅，佢系永远能够系得到；佢自己靠佢嘅基心攞翻嚟嘅嘢，一切都系成为佢日后嘅绊脚石。嗱，呢一个就系成为我哋今日第一个首尾嘅对偶，系一至四节同埋十四至到十八节。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二个系首尾嘅对偶。我哋今次睇得到阿伯兰系替人着想，佢系爱人，佢系爱佢嘅侄儿罗德。系十三章六节，佢睇到系冇可能同埋罗德系同埋一齐居住，所以佢就俾系罗德系拣选，佢自己就住喺度迦南地，罗德就去到系所多玛，就系嗰个系约旦河嘅平原。原因好简单，系十三章八节。话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是顾到骨肉的情，他不再是只有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话，耶稣基督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家就看得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嗱，呢度眾人就看出啲眾人係邊個？啲眾人係包括有好多喺度教會外睇住我哋嘅人。嗱，如果我哋睇翻當時亞伯蘭嘅情形，嗰啲人虎視眈眈嘅係邊個？好得意嘅喎，經文話俾我哋聽，十三章七節，當時有迦南人咧，有比利洗人咧住喺嗰度。嗰啲比利洗人，嗰啲迦南人就係唔信嘅人，佢哋就係睇住。你哋信神嘅人究竟系点样？你哋会唔会仍然都系相投？你哋仍然系会唔会系只系顾住你自己？喺罗马书十二章十节亦都话：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恭敬人，要彼此系推让。喺度哥林多前书三二章同三节都好有趣嘅。如果你哋翻去睇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同三章。是讲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三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就是属血气，他们不信的。不信神的人就是属血气的人。在这里当时的情形属血气的是谁？就是那些迦南人和那些比利洗人。现在我们的情形属血气的是谁？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第二种人就是那些是属灵的人，他们是敬畏神，是求告神的名。嗱，呢啲人系咩人啊？喺當時嘅情形，當然就係亞伯蘭自己啦。仲有第三種人喎，仲有第三種人，哥林多前書三章講嘅就係嗰啲屬肉體嘅人。屬肉體嘅人係信神嘅人嚟嘅，但佢哋處事佢哋嘅行為同世人係冇分別。呢一啲就係好似羅德咁樣嘅人，所以我哋做基督徒，我哋都要好小心。我哋要替他人设想，唔好净系顾自己嘅利益。我哋要敬畏神，唔好系净系有惧怕嘅心。讲到要替他人设想，系救世军，系 Salvation Army， 佢哋最早期嘅时候，当佢哋系跟住佢哋嘅始创人 William Booth 系嚟到嘅带领之下，佢哋嘅口号你知唔知系咩啊？系 Others， 系他人。佢呢个救世军。完全是为了他人而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一起来再看一看今天经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第三个首尾的结构，第三和第四个，就是讲到亚伯兰是凭着信心是被是罗德是拣选，而罗德就是凭着眼见是为自己拣选。在这三章十三章九节话，遍地都不在你的眼前么？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而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唯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大家唔知睇唔睇到呢度啲係有個首尾，就係講佢哋分離，你離開咗亞伯蘭叫羅德離開佢，同埋當羅德真係揀選咗之後，佢就東移係離開咗亞伯蘭。呢度係有個首尾嘅結構喺度，而中間夾住嘅就係羅德憑眼見揀選嗰一忽最肥沃嘅土地，就係嗰個約旦河嘅平原。我係有人話呢度講分離喎，係咪教我哋意見不合就分裂啦，教會分裂啦咁樣，係咪咁嘅情形？其實唔係嘅，我相信神係希望我哋喺主內應該係有合一，係應該係團結。但係好可惜，好多時係有分裂。我覺得呢個情形發生嘅時，就係好似有啲似離婚。嗰啲法利賽人就問係耶穌基督，佢話有咩嘢情形？我哋係咪隨時都可以休妻？耶穌基督喺度十九章馬太福音十九章話：當然唔係啦，神撮合嘅係神配合嘅，人係唔可以將佢分開。於是嗰啲法利賽人就話：咁點解摩西俾我哋有離婚嘅休妻嘅律法？於是耶穌基督就話：摩西俾你係因為你哋啲人心硬。當人心硬嗰陣時，神係唔會話一定掹住你唔俾你犯罪㗎。你講到律法，唔單止有休妻嘅律法添，有殺人應該要點做嘅律法，有偷竊應該要點樣樣辦嘅律法，唔通神就係縱容係喜悅係殺人同埋係偷竊咩？唔係噶，有律法唔等於神係容許嘅喎，或唔等於神係贊成，但係神係容許，因為我哋係心眼。而教會嘅分裂有件事亦都係一樣，神係容許，但係唔係為佢所喜悅。但我哋又睇睇，其實羅德係亞伯拉罕嘅侄兒嚟嘅。亞伯拉罕係亞伯蘭係呢個伯父嚟，佢絕對係長輩嘅身份，係有權係揀選先。但係佢冇自己揀選喎，佢係憑住信心，佢係俾係羅德去揀選，佢唔再係用心機，唔再用機心。頭先所講離棄神。他所有得到的东西 都成为了他日后的绊脚石。其中有一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污染了罗德的脑。他带了罗德去了是埃及地，以致罗德就见到埃及原来是这么漂亮。我们见到十三章十节，当罗德是拣选这个约旦的平原的时候，他见到什么？那里很漂亮的平原，就如同耶和华的原子，如同埃及地。耶和华的原子他当然是未见过伊甸园，但是埃及地他是见过有几靓，所以他的脑入面时时都有这个幻觉，就是埃及地有几靓，以致他一见到这个约旦的平原他就拣选了。结果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拣地下的长相，结果怎样？结果他是失去了。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最后因为他们的罪是被神所毁灭，而罗德所拣选的亦都是烟灰消灭，是完全都没有。但是亚伯兰是让神帮他拣选的呢，他们仍然有的，他的仔、他的儿女、他的后裔是会是得到这个应许地。当我们是将神摆在第一位的件事，哪个是有第二位已经是不再重要。罗德是第二位好，亚伯兰罕是第二位好，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我们是将神是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罗德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眼光，靠着自己所能得到的可能性。但是亚伯兰就是靠着神，就算神跟他说的话是完全没什么可能性。我们看到神就是跟他说，你的后裔将会得到这一块地，但是当时亚伯兰有没有后裔？连一个仔都没有。他自己已经是75岁，撒来已经是65岁，跟他说你的后裔将会得到这块地，就是亚伯兰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看一看罗德，罗德也很有趣。罗德是由于凭着他的眼见，刚才说他就好像教会里面是属肉体的人，跟世人做事是没什么分别，他就是靠着眼见，靠着自己去行事。 佢喺度創世紀十三章第十節話佢係舉目睇到所多瑪，就係、是、好似係埃及咁靚，佢就係要揀選。跟住喺度創世紀十三章十二節話咩啊？話佢漸漸遷移佢嘅帳棚向住所多瑪去，慢慢慢慢咁樣搬去所多瑪嗰邊。跟住喺度創世紀十四章十二節話俾我哋聽，羅德就住喺所多瑪，佢唔再係喺帳棚度越拉越近，佢直情就住喺度所多瑪。而去到十九章一節，我哋見到羅德就坐喺度所多瑪嘅城門口。你知唔知道啲乜嘢人先至坐喺度城門口？多數係嗰啲領袖啦，係嗰啲係長老啦，坐喺城門口做咩啊？幫人哋係解難、解答嗰啲疑難。當人犯罪，佢要審判，佢就坐喺度城門口，已經成為係所多瑪嘅長老嘅領袖。嗱，佢呢個人慢慢慢慢咁越嚟越近所多瑪，令到我想起就是詩篇第一篇第一至到三節，講到不從惡人嘅計謀，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涉萬人嘅座位，唯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嗱，我哋呢度见到就系罗德同埋亚伯兰嘅两个对比。罗德就系点样样？佢就系站在罪人嘅道路上，佢就系坐喺度涉万人嘅座位嗰一位。明知道所多瑪是罪恶的城市，讲给你听十三章十三节是最大恶极的城市，他都仍然是要越拉越近，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以致他去到所多瑪俄摩拉，是神话要毁灭这个城市那件事，他是带着他家人离开，当时他是没有令到一个人是改变，去到所多瑪城他只有带着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连他两个女婿都不跟他要走那件事。而他的太太就是因为还是太爱这个所多瑪这个俄摩拉这个城市，以致神叫他不要拧转头望毁灭那件事，他都要拧转头望一望，结果就是变了一条鱼盐柱。亚伯兰就不同了，亚伯兰就好像刚才所讲的那个经文，就是那次那棵树在那里栽种，种在那里溪水旁，他就是靠神、敬畏神、倚靠神、支取神 的丰盛，好像在那棵树在那个溪水那里攞那些是水一样。亚伯兰就是一个靠近神的人。但我们又看一看，是亚伯兰他凭住信心是蒙福，神于是叫他在这里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叫他做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叫他起来，第二样嘢就跟他说你重还走遍，第三样嘢就跟他说你接受这个应许地。这三样嘢很重要，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对当时另外有一队人出埃及的人都是很重要。讲到 出埃及，我们一定要联想到摩西带着那些埃及人带着不是埃及人带着那些以色列人是出埃及，他们是出了埃及之后是准备进入这个应许地，是迦南地。但是当他们预备入去的时候，神一样跟他说的，你们起来，你们是这个是检阅一下这个地，起来看一看这个地。于是他们怎样，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就去检阅这个地。检阅完了这个地之后的结果怎样，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探子都不赞成去接收这个地。他说那些人牛高马大，高过我们成倍的，那些城墙呢又坚固，我们都不要搞，我们都是住在这里旷野好点。所以以致怎样，以致到当时那些成年人除了加纳和约书亚两个，没有一个成人是可以进入去应许地。这两个人为什么可以进去，这两个就是那两个探子话要入去的那两个，其余那十个都还不可以入去。我们见到摩西自己也都不可以入到去迦南地。但还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见到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有神的是祝福，有神的应许给了他了，叫他起身去检阅，叫他去接受，他们都 不肯。亚伯兰又不同了，神叫他起来他就起来，神叫他 重还遍地来到走，他就重还遍地来到走。仲不单止刚才我们见到重还遍地走完了之后他怎样，他到处走去立坛，北边一个，中间一个，南边一个，这个就是他跟当时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出了埃及的了，我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不再受罪捆绑的人。埃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被罪捆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了埃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着是去我们应许之地，是我们的天堂。但我们以前也都跟大家讲过，基督徒不是一个接受了神之后就在等死的人，很多基督徒接受了神之后，唉，得了，我上天堂了，这样就由那天开始就什么都不做，圣经都不读，甚至教会有些人都不回了，他就在这里， 我真的识得有人的，哎呀，得了，我已经是接受了神，是上天堂的了，我咪日日屋企坐喺度等上天堂咯，咁样真系有咁嘅人噶。但系我哋如果系咁样做嗰阵时，我哋就真系失咗好多少咗好多神嘅俾我哋嘅恩，俾我哋好多嘅祝福。我哋系我哋嘅生命，我哋嘅永生系由我哋改变嗰日开始，由我哋改变嗰日开始，神就开始系同我哋有呢个联络，我哋就依靠住神嘅丰盛，依靠住佢嘅怜悯嚟过每一日。与神沟通，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都读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很多属灵的祝福的。咦，那人说那些祝福是什么？祝福是什么？我又要走回那三样东西了，起来走遍全地检阅，然后是接受。咦，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怎样 去检阅、啊、神给我们的祝福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不走遍全地，我们不读遍圣经，我们是不知道神给我们有什么祝福。我们是要读神的话语是 很重要，我们要走遍全地读遍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有什么祝福。如果我们真的接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这三样东西，起来走遍全地还有接受。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是有两个举目观看在这圣经里面。一个举目观看当然就是讲罗德，他在十三章第十节，他就是举目观看，他靠着自己的眼睛举目观看，就是见到最肥沃的那块土地，令到他想起的就是埃及那块土地。另外那位举目观看不是靠着自己，他是给罗德去选，你选哪块地你喜欢，他自己就是等神来帮他拣选。是神去到十三章十四节跟他说，你举目观看，所以他举目观看是走遍全地，他是完全是依靠神。罗德是怎样？是靠他自己的机心，靠他自己的自我，靠他自己的肉眼所能够看得见。亚伯兰是怎样？亚伯兰是靠他敬畏神的心，是靠他是对神的信心，以致他是让神来帮他拣选。这两个就是不同，相信很清楚，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要学哪一位，就是要学亚伯兰。但相信我们不单止是要学亚伯兰，就这样是让神来到拣选，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应该要做。好像亚伯兰这样，他就真的起身在这个应许之地，每一个角落他都是捉一个坛。我们基督徒也都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我们应该都是敬畏神，应该是信靠神，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到。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当我们是真的敬畏神，当我们真的信靠祂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自己祝福得到祝福，连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是因我们而得到祝福。与我们一起都来学习敬畏神，信靠祂，是爱他人，同埋凭住信心嚟到系蒙神嘅祝福，蒙神嘅系赐俾我哋嘅一切。让我哋一齐嚟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嘅话语，感谢你俾我哋见到亚伯兰。虽然你话佢系信心之父，我哋见到佢仍然都系有信心不足嘅时候，但系呢啲反而就系俾咗我哋有好大嘅鼓励。我哋知道我哋时时都系有信心不足嘅时候，与我哋都系学到系亚伯兰咁样，虽然有信心不足嘅时候，但我哋仍然都系会有改变，翻到你嘅身边，系仍然学习敬畏你，系仍然系将我哋嘅信心放喺你嗰度，系爱他人，以致我哋可以接受你俾我哋嘅福分，以致我哋嘅身边嘅人都可以同我哋一样咁系得到你嘅祝福。愿你系继续保守我哋嘅教会，愿你都系继续系同系 Marjorie 嘅家人喺一齐。我哋知道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时候，愿你都系帮助佢哋筹备嘅丧礼，愿你系赐平安，系安宁，系俾佢哋嘅家人，系安慰佢哋。我哋一切嘅荣耀颂赞都系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